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6集驿站。萧赤也离开交战地以后，李北就露出了疲态，然而哈三的猛攻没有减弱，陆广白只能压着调令不动，让洛山加强戒备。端州的鹰眼望不到茶室河畔，霍凌云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离开了端州。霍凌云的队伍人很少，都是锦衣卫，他们沉默寡言，带着简单的行囊，骑的是从阿赤那里俘虏的矮种马。他们在日出时休息，在日落后行动，沿着茶室河往北走。今夜的风很干燥，霍凌云把水囊里最后一滴水也喝完了，他擦拭着嘴，坐在马背上看向前方，要是费上那个讨厌鬼在就好了。霍凌云把水囊挂回马背，他没有费上的洞察力，在黑夜里显得很迟钝，却又只能在夜晚行动。 我们究竟要去哪里？ 跟着霍凌云的锦衣卫摘点风铃灌着水。 我们已经往北走了五天了， 我们就待在这里，直到闭着眼都能走出去。 霍凌云说，他们往北走到靠近沙三营的地方就会折返，但不会回端州，而是会照着原路继续往北，如此周而反复。锦衣卫静声不语，他们在临行前得到过乔天涯的训斥，因此在途中没有人反驳霍凌云。矮种马耐力很强，在戈壁滩上行走数日也没有疲惫，他们粗壮的脖子看着很笨，但锦衣卫已经习惯了他与外表不相符的速度，这都是好马。天快亮时，霍凌云停在河畔，他放马饮水，自己蹲在侧旁洗脸。清晨的河水冰凉，扑在脸上令人精神一振。霍凌云打开水囊摁进河中，在那咕咚声里忽然看见了翻滚出来的暗红色，他下摁的手指触摸到冰凉却柔软的东西，跟着暗红色浮出来的还有黑色的头发。 死人！ 同样在洗脸的锦衣卫低喝一声，拽着头发把尸体从水中拖了出来。霍凌云翻过尸体，尸体的脸都被泡肿了，他拧干淤泥辨认着尸体的身份。锦衣卫迅速地说， 铠甲被扒掉了，人是在上流死的。 霍凌云扯开衣物疏忽站起来， 这是铁骑。 洛山连通沙三营的马道上奔驰着一个铁骑，它在颠簸里摇摇欲坠，在马蹄经过的地面上留下长长的血迹。头盔遮蔽了面容，他只是个名不经传的小兵，他嘴唇翕动却只能发出气音。马匹驰进沙三营南侧五十里外的驿站，他栽了下去，磕在地上。 马长青， 他坚持到这里，还没有说完话就断气了。只要他到达这里就是胜利，驿站的铁骑会即刻把消息传到沙三营，援兵就会南下。然而驿站里一片死寂，到处都是尸体，包括鹰房里的鹰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活口了。热浪浮动，连声鸟叫都没有。霍凌云翻身上马，勒着缰绳喝道， 去洛山驿站。 洛山马场太远了，就算是矮种马也赶不到，霍凌云只能选择较近的洛沙驿站，那里靠近沙三营，是洛山和李北传递消息的补给站。马的喘息开始加重，天太热，身体强健的锦衣卫都得靠浇水来避免中暑。霍凌云从茶室河畔往西北方向跑，跑了足足两个时辰，能看到驿站时天都黑透了。 死人！ 锦衣卫抬指刮了下鼻子，在后面说， 这里都是死人。 一个铁骑栽在驿站敞开的大门前，他已经死了几个时辰，血水把地面泡得发乌，捂得重甲内的身躯 很快就要发臭了。见一位下马，没有翻动铁骑的尸体，蹲身检查片刻，对霍凌云说：“ 这是条汉子。” 霍凌云看着铁骑背部的剑，点了点头。铁骑的背部有两支剑，他是带着这两支剑，及直到驿站才闭上眼。锦衣卫站起身，掩住了口鼻，另一只手把火把照向了前方。 这里，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驿站里，横尸遍地，一程被吊在了旗杆上，像是晾在鸡夜里的破絮。霍凌云接过火把，走近了看，发现一程的头颅被砍掉了， 马都被砍死了。 照亮马厩的锦衣卫说：“ 即便有人生还，天亮前也赶不到洛山和沙三营。鹰也死了。” 鹰房的门没有关紧，还没有挣脱脚链的鹰都被掐断了脖子。洛沙一战没有活口，这里喂养的野狗都被砍死了。边杀骑兵到过这里，霍凌云握着火把陷入沉思。洛山马场建立以后，就成为了李北和钟伯消息枢纽的雏形，沈泽川因此把这里修得异常坚固。洛沙驿站有800人驻扎，这里不仅有李北铁骑，还有钟伯守备军，相当于小型军营。四通的马道上都设置了急报点，望楼能够三面盯梢。前几日陆广白要求洛沙马道加强戒备，根本不存在疏忽大意。锦衣卫说：“ 骑兵擅长突袭，当初突袭边伯营。” 边伯营， 霍凌云忽然转过身重复道：“ 边伯营，边伯营。” 去年六月，边杀骑兵突袭边伯营，就是从南侧绕行借过洛山的道。沈泽川和萧迟也在后来把那条路堵死了，可是往东靠近茶石河的地方是堵不住的。 边杀骑兵在咸德年就来过这里，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，驿站连接洛山和沙三营，恰好踩在了骑兵曾经通往洛山的道路上。 霍凌云几步跳上台阶，推开门。 他们能够避开眼睛偷袭这里，来的人肯定不多。 锦衣卫搭把手，把旗杆上的驿丞放了下来。 前进来的很可能是蝎子。 不论是不是蝎子，哈森截断驿站，就是不想让洛山遇袭的消息传到李北，他在拖延援兵的时间。但是这批偷袭的边杀骑兵没有停下，按照马道的方向，霍雷云猜测哈森是打算让这批人继续往南走，直接切断敦州和端州的联系，好让端州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霍雷云转身下街，吹响了口哨，叫来了自己的马。 这里离沙三营更近，我们继续往北，天亮前就能到达沙三营，向李北求援。 霍雷云赶不到敦州，他只能选择一条路，就是让沙三营的李北铁骑即刻南下支援端州。但这样意味着端敦两州失去了所有消息，尤其是首当其冲的端州，只要沙三营的支援有误，端州就有灭顶之灾。霍雷云抽响马鞭，他的时间紧急，必须快。锦衣卫追星赶月时的疾驰，他们踏破马道上的寂静，在树影里飞快地移动。霍凌云呼吸微促，因为长时间的策马，大腿内侧都是辛辣的痛感，马鞍是潮的，汗水把脸颊都泡湿了。他们这几日都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像是紧绷的弦。快！霍凌云捏紧马鞭，在颠簸里抬起手臂，然而他还没有打下去，坐下的马匹就嘶鸣一声，前蹄相撞，屈膝栽了下去。霍凌云当即抱头翻滚落地，马道两侧的树林里奔跑着重重鬼影。霍凌云鲤鱼打挺，拔出刀来，听那急促的脚步声冲破灌木丛，朝着自己猛扑过来。紧跟其后的锦衣卫勒马喊道：“ 把马锁，有埋伏！” 霍凌云架刀格挡，但是没用，对方用身体直接把他撞了出去。他斜身擦过地面，滚到了树根旁，背后风声一簇，霍凌云单臂扒住树根，借力上滑，抬起双腿躲开了一刀。蝎子，不对！霍凌云一咬牙，说：“ 是骑兵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